吃点什么呀？棒子面粥。还是棒子面粥。这会儿李大呀推门出来了，提着小布耳朵，走走，龙伟，上屋里去。你说你这孩子啊，就是不会说话啊，净给我出洋相啊！我告诉你，以后别人问你吃什么，你也说吃炸卤面，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爸，什么叫炸卤面啊？ 炸卤面，一碗卤一碗面和在一块儿，那叫炸卤面。 嗯，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爸，打卤面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啊？你等爸发了工资给你做一回打卤面。你看吃回打卤面都能费劲。嘿，第三天我推门出来还没问他们呢，李大家的小五跑来，叔叔叔叔，今天我们家吃的打卤面。 哟呵， 改善伙食了。好啊，吃的打卤面。吃的什么卤啊？棒子面卤。棒子面卤。那你吃的什么面呢？我们家光喝卤不吃面。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郝爱民表演的单口小段打卤面。五年级的时候，郝爱民转到了江擦胡同小学，这所小学的老师经常给孩子们排戏，还鼓励孩子们自己创作。在学校组织的除四害活动当中，郝爱民自编自演自导的独幕小话剧抓老鼠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这样一来，郝爱民更加喜欢表演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排戏演戏。有一次上算术课，他又走神了，老师就喊他，郝爱民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也说了句郝爱民回答问题。全班的同学全乐了，老师笑着对同学们说，你们看郝爱民是不是小神经呢？郝爱民听了这话不紧不慢地说，老师，这句台词应该加上个病字。结果又引得同学们一阵大笑。说完了这个故事，咱们来听听郝爱民、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宁波话》。 你看，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哎，对 啊，做一个相声演员应该很好的研究语言。 是啊， 咱们祖国是地大物博，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啊，有土语。 对， 你看我去过一个地方 啊， 我发现那儿的语言很有意思。 您到过哪儿啊？ 浙江省宁波。 哦，浙江宁波。 哎 啊，那地方我也去过。 这么说您一定能说宁波话了。 哎哎 啊， 哎呀，这可很惭愧。 怎么？ 虽然我在宁波待了三年，可是我不能说。 哦， 说宁波话说不来。 说不来。 但是宁波人说话我都能听得懂。 哦，您能听懂。 哎， 那好极了，咱们研究研究。 您研究研究。 我对宁波话有个研究啊。 哦， 发现它有一个特点。 宁波话有什么特点呢？ 宁波话富于音乐性、节奏感。说起话来都是简谱。 哎 啊，懂吗？怎么 不像话。您说这说话富于音乐性、有节奏感，这可以 啊， 还说起话来都是简谱 啊。简谱你不懂啊？哆来咪发嗦拉西，是 吧？是啊，不就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了，数错啊。唱的简谱。 唱的简谱。 哎，你看我在宁波住的时候啊，我们界北有一家街坊， 有家街坊， 哎，开成衣铺。 哦， 老掌柜的带着一个小徒弟。 是啊， 您看这小徒弟这名字就是简谱。 叫什么名字？ 叫来发。 来发。 哎，来，斗来的来就是二。咪发的发，发呢就是四。 这孩子叫二四。 对了，二四干嘛？两个简谱。 两个简谱。 哎， 嗯， 这天呢，掌柜的让这小徒弟给拿点东西。 让他拿什么东西呢？ 让他给拿线。 哦，拿线。对了， 让他给拿棉纱线。哎，这小徒弟不拿。 不拿。 哎，掌柜的不拿，去投米去。 哦，让他淘米做饭。 掌柜的让他去投米。 他呢？ 他不去啊。 也不去。 掌柜的急了，这个人怎么懒惰，来发懒惰。 哦，说他懒。 说他懒 啊， 就是这么点事情。 这么点事情 说起话来全都是简谱。 哦，就这点话说起来都是简谱。 完全是简谱。 那您说说，咱们听听。 我给您说一说。 哎，反正您看，我虽然不能说 啊， 我能听得懂。 那好极了， 您说吧。 来发。 来发， 叫这小徒的名字呢。 来发。 搜西。 搜西。搜西是什么事？ 哎 哎， 抖嘞 抖嘞抖嘞就是拿来。 搜抖嘞 什么拿来？ 洗澡嘞， 把线拿来。 手洗澡嘞， 什么线拿来？ 米手洗澡嘞， 棉纱线拿来。 手米手洗澡嘞， 什么棉纱线拿来？ 蓝米手洗澡嘞， 蓝棉纱线拿来。 不多不多， 不拿不拿。 不多洗澡米， 不拿去淘米。 不多米不多米， 不淘米不淘米。 来发来多来多， 来发懒惰懒惰。我成翻译了我，哎 啊。句句都听懂了， 哎，对对， 您看是不是简谱？ 是， 哎， 不过您说的这宁波话不够标准， 怎么？ 宁波人说话好像啊，拉一点长音儿，说的慢一点就好了。 哦，还得拉点长音， 哎， 说的慢一点。 对了， 要按您这种说法，那就跟唱歌一样啊。 怎么跟唱歌一样？ 那可不是吗？ 是吗？ 您这么说， 您来来。 来发 来发， 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郝爱民、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宁波话》。曲艺与戏曲自古就有渊源，不是还有戏曲曲艺不分家这样一句话吗？许多相声演员都有过为了更好的表演相声而学习戏曲的经历。郝爱民对戏曲也有相当深的感情，五六岁的时候，郝爱民就经常跟随喜爱评剧的母亲去看评剧、听评剧。在家的时候，郝爱民还经常跟着话匣子学评剧。就这样，戏曲成了郝爱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他曾经在相声表演中模仿京剧各流派，还用英语表演越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郝爱民、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啊，相声大家都喜欢听，相声是笑的艺术嘛。 哎，我们能为大家演出相声呢，感到非常的高兴。 对，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祝愿一下。 啊，祝愿你。 啊，我们首先祝愿在座的老年朋友，延年益寿，身体健康。 好。啊，我也祝愿一下，祝愿在座的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比我又全面了。 哎， 祝愿在座的小伙子们个个身体健又壮。 祝愿在座的姑娘们个个长得都跟我一样的漂亮。 这就别美了。 怎么？ 这句话呀不太恰当。 实事求是。 还实事求是呢。 嗯， 祝愿在座的姑娘长得像您一样漂亮 啊。 让大家看长得漂亮吗？ 不美吗？ 不够啊。别的不讲，您看这这头部 啊， 长得跟老地雷似的。 嗨，够说话。 漂亮不漂亮不能自己说。 哦，我自己不能说。 对了，那不谦虚了？ 不谦虚。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老师怎么这样讲话呢？ 嗯， 不合适， 让人笑。 哎，真要漂亮不能自己说。 自己别说， 得让大家讲， 让人家说。 哎，你看我长那么漂亮，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嗨，你这不是也说出来了吗？ 其实啊，漂亮不漂亮次要的， 次要 节目得演好。 那倒是。 我想问问您啊，您都喜欢什么艺术形式？ 哎，一个人一个爱好。 哎， 啊，你看这个曲艺形式，就非常的丰富多彩。 哎， 啊，有爱看这个相声的， 有 爱听这个大鼓的， 这也有。 有爱听坠子的， 是 啊，也有爱看这个戏谱的， 有。 小品什么的，喜欢什么都有。 哦， 您看看我这个爱好跟他们就不太一样。 那么您最喜欢什么呢？ 我平时在家我就喜欢看这个电视连续剧。 嗯， 电视连续剧它一集一集的挨着。 不要说了 啊， 他这爱好啊 啊 与我不相同了。 是吗？ 电视连续剧 那多好啊。 过去呢都是上下集， 哎，两集， 后来是五六集， 多了， 发展到十集 啊， 三十集， 嚯， 五十集，现在都到一百集了， 这么多了， 一天播一集，受得了吗？ 那倒是， 坐那儿看一百天才能看完了， 哎呀， 连续起来吗？连续不上啊。 对对对对， 就这个还无所谓。 怎么样？ 有时候您等这电视连续剧，它不来呀。 那么怎么着呢？ 前面竟是广告。 哦，电视连续剧里边有广告， 广告甚多， 都有什么广告啊？ 最多的啊，我认为就是牙膏广告最多， 牙膏是多一些， 包治百病。嗯，那还要牙科干什么呀？ 就是 牙膏广告那词儿也是千篇一律， 是吗？ 啊， 都怎么说呀、啊？ 大同小异， 您给学学。 你看牙膏广告都这么做， 哎， 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患有牙病， 嗯， 因此使用什么牙膏是您最佳的选择？ 什么牙膏？ 本厂生产的一次性牙膏，每周只刷一次，难言之隐，一刷了之。 好啊。是有这种牙膏 是不是？ 哎，这广告过去连续剧开始了， 广告又来了， 还有广告呢， 时装广告甚多。 哎，对对，听说过 时装广告，你看啊、什么牌都有， 时装广告 乱起名字 是吗？ 先介绍男士的， 男士的 猪头牌西装，男士的风采。 嚯，这还风采呢？ 猪头有什么风采的？ 就是啊， 听女士时装听着更别扭了。 那怎么说呢？ 野猫牌衬衫，女人的魅力。 越说越不像话， 是不是？你再接着看。 啊，这这开始了，连续剧， 广告又来了。 这还有广告？ 最近我发现啊，酒的广告太多了。 酒的广告 都说自己酒好 啊， 消费者不知道什么酒好了， 对对， 不知道买什么了 啊， 哎，都是这样宣传。 怎么说？ 请用我厂生产的酒， 嗯， 好酒好酒，喝了我的酒能活99，不喝我的酒今天你甭想走 啊，不让走啊，非买不可了。 哎，所以我呀，这看这个连续剧前面广告对我负担太大， 那太多了， 我不能看连续剧。 哦，那么您是 喜欢戏曲？ 哦，您喜欢戏曲？ 哎， 您是搞戏曲的？ 哎，看出来了 啊，对对对， 看我这个线条，感觉到就是。 这是很美的。 哎， 您是搞什么戏曲的？ 南方的曲种。 哦， 越剧晓得吗？ 越剧好啊。 哎， 越剧南方叫绍兴戏。 哎，这个这个这个， 您是搞越剧 晓得了啊。 好啊，您是都搞什么戏？代表作是？ 哎呦，那很多了啊。 您说 像这个《红楼梦》， 《红楼梦》这人都熟悉。 啊，《淮阴记》， 《淮阴记》 经常演出的就是两岁背祝英台。 哦，梁祝。 哎， 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戏大家也都熟悉。 是是是。 您今天这么着， 嗯， 给我们大家您唱一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欢迎您。 哎，欢迎欢迎。唱一唱。哎呀，谢谢大家这样捧场啊！ 是是是， 哎，我是唱旦角的。 哦，您是唱旦角？ 哎，祝英台。 哦，祝英台。 哎， 哦，对对， 我唱这段戏呀、 啊， 得有一个配角， 还得有个配角。 哎， 哦， 两岁半， 哦，缺个梁山伯。 哎， 那怎么办呢？你 找一个演员配合一下。 这不好找，当时来不及找人呢、 郭老师，你来了。 这不行， 合适合适。 哎呀，不不不、 啊，来个小声嘛。 我不整，我、对不起您。 哎， 这梁山伯我来不了。 怎么怎么？ 我没词儿啊。 嗨， 我不会 台词啊。 台词没有。 您没有什么具体台词？ 那么我这 主要是唱旦角嘛。 哦，看您的。 哎，主音得了。 我这梁山伯呢？ 梁兄很简单了吗？ 简单 了。我这叫梁兄。 嗯， 您来一个字。 我死。 这你就完了。 来不了这个。您听见了没有？他这一叫梁兄，我就死了。我这拉谁来得了这个？ 外行，外行，外行。 啊、怎么？ 棒槌，棒槌。 好说，棒槌来吗？ 不晓得了。 那么你说我死吗？ 北方人说是。 嗯。 哎，上海人，上海话就讲 死。 讲。 哦。 方言吗？ 哦。刚上海来，我叫死。 哎，这个这个。 没说清楚啊。 晓得了吧？ 那行那行。 方言吗？ 我给您来一个梁山伯配角。 哎。 主要是听您的， 二人合作。 哎、啊，咱合作。 好的。 哎，来来来， 可以。 死 回去， 回去了， 没叫你就死啊？ 死早了还不行？ 我懂戏呀、 啊，你没叫啊？ 这戏的情节是这样的，我到你面前一叫你两婿，你再说话。 哦，这再说， 哎， 这回就行了， 现教。 嗯， 两婿， 这再说啊？ 别提过了， 我怕回又说错了啊。 就到这儿讲了。 好，再来，再来，再。 两婿 死， 下别龙两岁半，诺英得于是欢喜于上北，喜的日子与他送相偎，悲的日眉毛阴云衣擦呀开。 哎呦，那意思！ 唱腔满美嘛。 哎，一两子擦开， 这是擦开， 晓得了吗？ 我还刚才误会了， 您怎么着呢？ 我以为是抻条面呢。 抻条面干嘛？两分开了， 甭问了。您在咱们祖国各地巡回演出，准受欢迎啊。 哦，您说在国内啊？ 啊，咱们国内演出 啊？ 不不不不不 啊， 国内不露了。 你瞧， 很少了，不露不露。 国内不演， 哎，主要是在国外现演。 那国内丢人，国外现演去呀？啊， 又外行话。 你看国外现演吗？ 现演都不懂，我们内行话吗？ 这 现演都不懂了？ 这怎么意思？ 现演就是现场表演。 哦， 现演， 这么叫现演？ 哎，简称现演。 您在外国经常演出？ 最近刚从伦敦、纽约飞回来。 哦， 轰动喽！ 哦，在外国、 啊。哎呦，八场票，半个小时，哗，电脑售票全光， 爆满。 哎呦，几万观众全被我的演唱倾倒了。 你瞧瞧， 了不得了。 是的，都爱听。 没开演 啊， 大幕没打开。 啊、 全是献花的， 这时候竟来献花的， 这花的海洋啊！ 献花的人都谁呀、啊？ 太多了啊！ 您给说说， 像这个石油大王的遗孀， 那给献花来了。 哎，钢铁大王的遗孀、 嗯、也献花来了。 汽车大王的遗孀， 这您先等会儿吧。 啊， 给您献花的怎么都是寡妇、啊 哎？ 都遗孀啊！ 他们献完以后，小姐献花， 小姐献花， 小朋友献花。 哦， 哎呦，花的海洋， 花 非常震动。哦，我唱很有特点。 是啊， 啊，一般的我们国内代表团到这演出啊， 啊， 都讲那个方言， 人家也听不懂。 不、哦，他搞字幕啊。 哦，用字幕。 哎，我不要字幕， 你这就特殊。 英文字幕、中英对照都不要了，不要不要。 那么您唱这越剧，人能听得明白吗？ 我用英语为他们演唱。 那难怪了 啊 ，English 哦，是用外语来唱的。 哎呦， 少听戏， 外国人听我戏，伸大拇指啊。 嗯、 啊 ，Mr. How，English very good， 顶好，很懂， 是 震动。 哎呀，这太有意思了。 哎， 干杯 啊！ 今天呢，我们对您有个特殊的要求， 您提出来。 您把您的英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给大家表演表演。 没问题了， 外国话。 OK OK OK， 啊，听听。 那么不过您还得帮帮忙 啊，怎么样呢？ 您还得来一个两岁半， 我还是梁山伯 配戏了， 那可以。 从现在开始一个月， 主要听您的 英语的了啊， 外语的 开始了。 Hello， Mr. 胸痛， 哎，你才胸痛了，哎，你这不对啊， 完了， 那这配戏方哪里这么胸痛啊？我心脏病。 这就是外行外了，不懂英语，不懂英语，英盲， 我 盲， 英盲， 英盲，不懂英语，英盲，完了， 这胸痛怎么回事？ 我这叫你名字呢，胸痛， 我叫我名字就不对了 啊！ 你我是梁山伯 啊， 你应该叫我梁兄。 对呀， 啊、 你是两岁半吗、啊？两岁半，两也是二，二也是两。 嗯、 英语一两三四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两就是 two。 说的，那你就应该叫我胸痛。哎，父兄， 哎呀，这俩都没翻对， 您爱怎么唱怎么叫得了。 英语啊，写姓名啊， 哎、 把姓放到后边， 嗯， 名字放在前面，所以叫修图。 哎，这搁前面。 哎，小子， 听您的啊。 Hello， Mr. 胸痛， 我早晚得胸痛。咱们听他这英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胸痛。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O P Q R S T U V W X Y J K L M O P 胸痛。 这就是郝爱民、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当初郝爱民因为相声《空城计》表演出色，受到了领导的肯定，更使得相声大师侯宝林将他收入自己门下。郝爱民的表演也继承了侯派相声的艺术特点，他表演的相声具有知识广博、语言清新、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表演时，郝爱民风度潇洒，仪态大方，表演细腻生动。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大家都很熟悉。传统相声《空城计》是以这部小说的一个有名的段落改编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是司马懿中空城计，而相声段子《空城计》呢，是由过去梨园界的逸文趣事家公孤臣而来的。这个段子由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擅长捧哏的郭启儒先生这对黄金搭档精彩表演之后，成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名段，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相声《空城计》比较引人注目的一次演出是在1962年的春节，北京电视台推出了一台笑的晚会，这当中侯宝林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相声演员，他表演了化妆相声《空城计》。在这段相声当中，侯宝林冒充一个京剧行家，他先是提到了谭富英、裘盛戎、杨盛春这样的京剧名角，而且呢只提名不提姓，张口就是富英、盛荣、盛春，显得自己和他们很熟的样子。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礼仪上，大家都知道只有尊长对后辈或者是同辈的好友、地位同等的人才只称呼名不提姓。侯宝林在这段相声当中只称名不提姓，听众一听那就明白是在吹牛，表示他和这些名角是同辈的名角，这里用的就是含而不露、曲折表达、使人领悟的幽默方法。这位假冒的名角果然在一次救场的过程当中闹出了乱子，就演了一个龙套，还站错了地方。而且您相信吗？当时在台上的侯喜瑞先生竟然会为了这个棒槌改自己的唱词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等您听完这段相声您就明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空城计》。 我最喜欢看戏。 哦， 您喜欢看戏？ 哎， 哦，再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啊，过去常看。 哦，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怎么您没有时间？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没有了。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就是刺儿戏。 刺儿戏哦，白厅啊！ 啊，对了，这看白戏。 好嘛，就这种戏呀？ 啊， 那是不能发展。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的一点发展没有。 现在您听戏啊，您就得买票。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您有历史性。 啊，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是啊。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是啊，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到那查票 啊， 查了，这几位？三位，几张？三，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是啊。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那是你有势力啊。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哎，我有秘诀。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哎， 我要听听您这个秘诀。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嗯，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这都是道具。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哎， 特别 看哪家戏好，

那么你进恩师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家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晕场啊，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你这不要命啊？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啊。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哦，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是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啊。怎么样？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七二七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七站左边，二七站右边， 对呀、啊， 三七四七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哎， 三七站左边，四七站右边， 是啊，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一点，枪戳下， 哎，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对， 司马懿上，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嘴角碰头彩， 那是角吗？ 大大大的大大大的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唱一句， 嗯， 中途路长。得意一起，哒哒哒哒啦哒，哒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嗯，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哎，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嘞，矿嘞，接嘞，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对，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怎么给弄乱了？ 嗨，头七二七上来挺好，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哎， 我跟着三七一块来的呀， 嗯。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怎么还瞧着人家？ 对对，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哎，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是啊， 这不就行了吗？ 啊， 三姐就照顾我。 嗯， 怕我站在当中， 嗯， 他瞪我一下。嗯， 对呀、啊， 他跑左边来了。 嗯， 我误会了。 你， 喂，嗯。叫我好跟着你、 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来、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这多寒碜，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嗯、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嗯，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啊、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乐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那更给乐了。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怎么了？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有几位直喊呐、 啊。喊什么？ 好啊，那打琴的错了。那打琴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这骨牌匾还挺熟。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啊，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 嗯，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是啊，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啊， 通侯徐瑞吓一跳， 怎么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对，他刚出台吗？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这没张嘴就错了， 没唱呢，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嗯，穿的是什么？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戴着呢，胡子 也有啊， 嗯， 怎么会错了？ 这是怎么意思啊？ 台上不能说话呀！ 啊，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那你就过去吧，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啊，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那就下台吧。 一拉马鞭下去了 啊， 那戏就全砸了。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哎，人家有办法 啊， 人现编词儿， 现编，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嗯，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自个儿有辙 哦， 冲我这个样。这是叫板呢、啊、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 胡琴想着唱什么、什么词儿？ 老驸马上路蹄发。就这一句、啊、台下立刻不喊了。 嗯，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儿，路蹄发。就这一句、啊、台下立刻不喊了。 嗯，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嗯、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快板什么词儿？ 叫一声三寸金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经典名段《空城计》。相声大师侯宝林早年间学过唱戏，而且唱得还不错。排演京剧《四郎探母》的时候，侯宝林前面反串太后，中间赶场宗保，回令的时候再改回来还是太后，这样唱又是轻衣又是小生，充分显现出了侯宝林的多才多艺。在他说相声以后，也没有放弃过对戏曲的学习。不过侯宝林又一次认真地学唱戏，是为了说相声。像我们今天请您欣赏的《空城计》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如果侯宝林不了解京剧《空城计》，他是不会想到如何创作并演出这样一个段子的。而且侯宝林很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比如我们今天介绍的相声段子《空城计》，里面有个端碗片汤进剧场的片段，这个呀是侯宝林从马三立那里学来的。在听完了相声名段《空城计》之后，我们也请您再次回味一下由我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经典曲目《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和制作人小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次百年笑声我们再会。 滚滚长江东逝水，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如今多少事都不想，我。